就引导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中是否涉及双重犯罪作出裁决。如果孟晚舟的罪行被裁定并非同时在美加两地都构成犯罪，孟晚舟将会有机会获释。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孟晚舟和多名亲友现身最高法院门外，并摆出胜利手势合照。在北京，外交部促请当局立即释放孟晚舟，认为两家美加两国滥用双边引渡条例，严重侵犯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美国司法部控告孟晚舟和华为位于美国的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罪名。加拿大当局前年年底拘捕孟晚舟，目前正是接受居家扣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075点，升6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7.63， 瑞士法郎 0.966， 加元 1.383， 人民币 7.133，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9.45 美元，卖出 1,720.4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骤雨较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有佢啊！ 这个时间是哇，好吃力。我那个人呢，即除了怕被人影响呢，我都好怕被人屈的。究竟是怎样去捱呢？我觉得做返自己咯。 做咩阿田咁深情嘅？佢唔系就系识笑嘅啫咩？ 想知桂花田有啲乜嘢深情剖白，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啦，莫莉好，今日星期二晚上妞妞喺度， 大家好 ，Hello， 嗨。 我发觉咧，我自从咧加入咗呢个敏感时刻呢个大家庭之后咧，我听多咗好多心机啊。 点解要知己知彼系嘛？ 唔系啫，我发觉因为好多朋友咧，平时佢哋翻到屋企觉得太静啊，或者一个人住嗰啲朋友，佢哋就会一翻去就开咗个电视啊嘛，咁啊有啲声其实唔系睇嘅。咁我自己咁啊，嗰日喺屋企又好冇乜嘢做，咁我就不如啊，唔好开电视啦，开咗个心机啦。其实好多童年回忆翻晒嚟咯。 等阵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靓靓，你开心机咧系用电子版，即系网上揿嚟听啊，定系普通？ 唔系啊，我真系一个心机啊。 哇，好耐冇啦呢样嘢。 唔系因为我买咗一个咧，系可以蓝牙驳落个电话或者啲 pad 度就喇叭，咁佢有埋心机嘅。 哦， 系啦。 咁我就調校咗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咁我就係日日就開住個收音機咯。咁我發覺好多童年回憶咯，因為我細個嘅時候俾爸爸媽媽叫阿房瞓覺，房冇電視噶嘛，嗰啲年代就係聽收音機嘅啫嘛，咁開到好細聲靜雞雞聽咯。咁後屘 Walkman 出現咗之後，先戴住咁啊 headset 啫嘛，就聽歌咯嗰陣時。 我都試過，唔知 Kitty 有冇試過？ 我細個都有聽收音機噶，仲要咧有唔同款嘅收音機，因為嗰陣時真係娛樂冇咁多嘅，就好少話打機啊咁啦。咁啊有一個咧就係鬧鐘嚟嘅，我記得仲係生日 鬧鐘收音機， 生日禮物係啦，即 係響鬧鐘就會開收音機。 系啦，嗰个仲要好靓嘅系 Hello Mimi 嚟噶，即系细个啲生日礼物咧，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好似高科技咁啦，已经觉得点解可以系一个嘢有几个 function 噶咁样咧，就晚晚咧就校定时间就即系瞓觉嘅时候听嘅。咁有一款咧就系阿公嗰啲跑马收音 机，好细个嗰啲， 系啦，即系袋住衫袋嗰啲咧，咁啊真系随身听啊，塞住只耳仔咧就去到边听到边啦，即系细个都好多时候系听收音机噶。 即系突然间谂翻起我细。其实我仲耐过你哋啦，我真系细个，我成日发觉夜晚我系有听收音机嘅，或者日头都听，因为有时听好多歌啊嘛，系啊，唔同而家咁多渠道俾你去听歌啊，你嗰阵时系靠收音机啫嘛，除咗自己买 cassette 带或者唱碟之外， 但系嗰阵时你听有冇话追开一个节目嚟听，定系冇所谓嘅，总之即系一得闲就扭开有啲声叫做有嘢陪下自己咁样咯。 我有噶，我有幾個專追嘅，咁一個計台嘅，咁跟住一個就係、是、有幾個都係咁啱無獨有偶喎。我以前真係好中意聽《風騷快活人》嘅，即係而家都好中意聽，但係而家好多時瞓咗覺，小心對唔住啊！但係我都會 你翻嘢啊嘛，大家明㗎啦， 撳嚟聽。咁我以前係真係追嘅，同埋咧我有追《星座小王子》啊，以前係陳海琪咧，跟住之後咧佢有唔知逢禮拜四 星座小王子王迪， 我唔知佢中文全。名叫咩名？我就知道星座小王子啫。 系啊， 我追到直情系会睇佢啲书嘅嗰阵时，一个星座啦。咁另外就系礼拜六日嘅，咁就叫就系、是、我哋上次访问阮兆祥嘅时候又讲过，就系、是、反斗长期轮邦咯。同埋嗰阵时我系点咧？我记得咧，我攞嗰啲机咧系以前人哋咧成日话托住喺个。膊头嗰啲咧，即系可以入两部 cassette 带嗰只， 跟住又攞去开 P 嗰啲，系啦，沙滩机嗰啲， 系啦， 飞仔飞女机啊， 臭飞收机，但我就冇咁大部嘅，即系细细部嗰只嚟嘅，无独有偶。咁啱得唔巧又係 Hello Kitty 㗎喎、哦，咁跟住呢我會係點？ 我頭先講 Hello Mimi 啫， 對唔住啊，我講 Kitty 啊， 我講 Hello Kitty， 對面係 Kitty， 係啦，我同 Kitty 同打招呼啫，係 啦。 咁跟住呢我係嗰陣時有陣時呢因為聽唔到要出街，阿媽逼我可能出去咁樣啦，我會攞 cassette 帶。錄低佢咯，但係只能夠錄好少，因為 cassette 帶唔知係得 有時間㗎嘛，係 唔知半個鐘定點㗎嘛， 有30分鐘、60分鐘、120分鐘咁㗎嘛， 係啊，跟住我就錄唔曬成集嘅，但係我就會錄咗某一啲，跟住我覺得好笑嗰啲咧，我就會夜晚瞓覺瞓唔著嘅時候咧，就會 pay 翻嚟聽，佢翻轉頭 pay 翻嚟聽，好好笑咯，覺得。 同埋嗰陣時我哋會抱住咧去錄啲歌啊，因為啲歌未出碟嘅時候，只係心機得聽啫嘛，咁佢一講完嘢，啲歌一出就禁制錄住嘅歌嚟聽咯， 係啊，呢、這個我都會、啊。 喂，我試過瘋狂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啦。陣間你再話我知啊。我試過瘋狂到咧，我好中意陳曉東噶嘛。我瘋狂到我聽收音機咧，我喺度聽究竟邊個節目有播陳曉東。 追住嚟听， 我追啊！有段时间佢有啲歌，譬如猜猜猜嗰啲咧，心理游戏嗰啲咧，心有独钟嗰啲，跟住之后咧，我系真系听到佢每个节目都会播噶，好劲噶！ 咁你而家知点解啦？ 其他台都系咁嘅，因为我听过， 都有啲推介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我会咁样追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啲咁样嘅搞笑嘢或得意嘢。 我仲记得咧，嗰阵时细个好想就打电话上去同主持人倾偈嘅，咁虽然就觉得好惊啦。但你每次聽到啲人打上去嘅時候咧，就哎呀咁你都打上去，講到唔清楚，咁等我打上去講啦咁樣。跟住我真係有試過一次打咯，但係嗰陣時 打佢同人哋講話，人哋講得唔清楚啊？ 唔係，我就係覺得有時打上去嗰啲聽眾咧，就好似好混亂咁樣 share 唔到佢嘢啊。跟住咧，我就有一次咧，真係开啱我题目嘅时候咧，我有打过上去咯，但已经好大个啦嗰阵时。 可唔可以讲打俾边个？我好想知道， 去隔篱台。 喂，我 我自己都試過想打上去的，不過永遠打不通啫嘛。 我唔知點解竟然打得通，我就係又係打上去啦，跟住留低個名，跟住講大概講啲咩啦。轉個頭佢就打得翻電話俾我啦喎。咁我勁緊張嗰次，真係第一次打上電台，我好似我係未做，即係未入香港電台嘅嗰時候，跟住就講啦。其實原來咧做聽眾打電話上去講電話咧都有技巧噶，因為嗰次嘅經驗咧令我覺得同我幻想嘅都幾唔同，因為我幻想嘅時候就係平時我聽心機啲聽眾同啲主持哇傾得好開心咁噶嘛，但係點不知道我打到上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兩個主持講得好開心咯，但係其實我好似冇乜點講過嘢咁樣啦，即係原來嗰個節奏咧都要即係你識得 要拿捏㗎， 係啊，你都要識得同人哋傾電話咯，咁變相就好似我就會覺得咦，我都好似未講到我想講嘅嘢咁樣，跟住就好快就收。 嗰時可能細個表達能力未有咁好， 可能係啊，即係難㗎，係啊， 因為其實佢講嘢係難㗎嘛，對住空氣， 係啊， 對住唔識嘅人，仲要你知道嗰個人係一個節目主持喎， 係因為佢唔係你朋友。朋友啊，所以即系你硬系好似唔知几时开口讲啊，或者答唔答嘴啊咁样样咯，就试过一次咁大把。 系，所以我哋而家系咪要借少少时间，要赞一赞咧？会打啲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所有听众咧？ 其实我都中意做一啲可以听观众同听众倾偈嘅节目噶。 嗯， 系啊，因为我觉得啊，同人倾下偈，你自己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嘢。 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的笑，命运间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你当时还可讲清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忘掉昨天直失的本性，越过青葱山岭，想通想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问下妞妞同埋我呢，你哋有冇试过好似我细个咁样都有个冲动，就係打上电台去同啲主持人倾下偈呢？即係既然你都听咗佢哋咁耐啦。 係，我咪头先话成日都打唔通啦，其实想打架，我最近都想打过啊，其实。係呀，因为有一日呢，我唔记得几时 台 之前呢，我哋香港二台有个节目，即係六点钟左右嘅嘢麦黄昏。咁佢哋喺度跟。 哦、oh, give me five! 係呀，佢哋嗰日就讲啲 VIP 服务同埋啲咩黑卡嗰啲，即係好尊贵嘅服务。咁佢哋喺度讲，我心谂，啲听众应该唔系个个都有呢啲咁嘅服务噶嘛。我好有冲动想打上嚟话俾听我嘅经历咯。 系 啊， 佢哋开错题啦，呢个题应该系我哋开嘛，因为我哋有 Leo Leo 喺度。 系咯， 佢两个都唔富贵，好衰。 我唔系我富贵，系我去做嘢，嗰啲系尊贵客人，所以我有啲咁嘅经验可以讲俾佢听。 系啊， 我即刻想打嚟1872388。 系啊，记到添。 系啊， 你应该要打啦。系你打上嚟一定听起电话。 我早知打啦，真系。 但我觉得会吓亲佢哋啊。 系，我有咁谂过嘅。 系，但你应该下次试下照。 因为我哋讲咗好耐嘢，都好似冇乜人打嚟，我谂住帮下佢哋手打个电话。 你顺便喺佢哋节目度狂口 sell 我哋。 证明我真系有听我哋自己台嘅节目。 真系啊！系，你记得下次真系打嚟，你就大家记得听十点钟敏感时刻。 同埋有一日我又系星期日喺度听咧，咁我觉得啊几得意，咁又听晒播晒日本嗰个节目，又有一个播韩国歌嘅节目，咁又几得意，因为我细个好，我成日听日本歌噶嘛，因为我细个啲年代系日本歌好流行噶嘛，未有 K-pop 噶嘛嗰时候，咁变咗有我真系涌现咗无数嘅童年回忆咯。 系，但系嗱，除咗有无数嘅童年回忆咧，到我真系去到电台度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有好多嘢系我系好惊喜同埋惊讶嘅。首先就系啲听众真系好窝心，佢哋会真系记得我哋喺收音机而家嘅每一句说话。我试过一次咧，年头嘅时候噶，即系二月嗰啲时候啦。跟住之后咪嗰时咪成日俾人抢晒啲嘢食嘅，跟住之后我咪成日话自己冇得食通粉嘅。有个听众啊，挂号，我第一次收挂号通粉， 即系你去邮局嗰度攞啊啲通粉。 唔系啊，即系用机挂号，即系话一定要。我收到， 要本人收咯，跟住签个名咯， 系啊，好得意啊呢件事。 系啊，咁证明啲听众好锡你， 系啊，好窝心。 唔系因为有阵时我喺啲社交平台睇啲听众留言，我都好开心噶。 嗯， 系啊，佢哋真系好真心嚟听我哋嘅节目噶嘛， 系啊， 所以要多谢佢哋噶。 系， 我亦都好幸福可以加入呢个大家庭。 系啊，系啦，第二个惊喜就系我识咗好多人啦，又识到 Leo Leo 啦，个个都锡我啦。跟住第三个惊喜嗰样嘢系咩咧？头先。讲开听听众电话嘛，跟住之后我想讲，我系收过有啲嘅 artist 打电话嚟， 吓真系噶， 我完全唔知佢系 artist， 佢譬如求 有冇连有冇扮声啊？ 冇， 有啲 artist 啲声你会认得， 系咯，好特别噶， 你冇谂过， 尤其是歌手嗰啲声，你好多时都会认得，你哋接触得多啲嘛， 系咯，但系你谂下。当你打去1872388，你话俾佢听我叫 Kelvin 或者我叫陈大明，咁你就唔会知道嗰个原来系周柏豪，或者你唔会知道系一个劲嘅人咁样。 除非把声真系好独特。 系啦，咁但系跟住佢好似话佢只系刻意压沉咗少少只把声，跟住我完全唔知啦。咁啊搏晒出去同佢倾偈啦，跟住之后倾完偈之后咧都唔知呢件事，隔咗唔知几耐，半年定几个月之后，有一日喺 lobby 撞到佢，嗰个叫徐伟仪。跟住同翻我讲，佢话喂，你知咩？我成日听你节目噶，我系咩？多谢我咁样，让佢吹水啦。跟住佢就话啦，我打个电话嚟你度噶，我扮咩啊？你真噶？几个月前啊，李先生啊，你记唔记得？仲要佢唔止一个，即系有几个都试过。咁有啲真系容易认嘅，迪尔达呢啲鸡仔声，系啦，佢就真系呃唔到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得意嘅。同埋，如果大家听到听众分分钟可能真系系 artist。 喂，但系有时咧，我有时喺度谂，虽然我觉得有听众打电话嚟分享佢哋啲事，同大家倾偈系一件好好玩嘅事。咁但有時咧，又擔唔擔心啲聽眾亂講嘢咧？ 因為其實都危險嘅喎，你唔知佢哋會講啲咩噶嘛，係有時依家講粗口或者講啲唔出得街嘅嘢，咁就好煩嘅咯噃。 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即係規矩咁樣嘅，或者係一個 briefing 啦， 係啦，即 係你講啫，佢乜都應承你㗎之前， 即係意思信任 係啦，即係有一個 emergency 嘅措施嘅，即係我哋當就算 screen 咗同你傾咗，大概知道你講咩都好啦。咁一駁你出街嘅時候，你真係突然之間唔小心。唔系啦，吐咗啲唔应该讲嘅字出嚟咁样，或者你突然之间失控咁样，咁跟住就好嬲咁样啦。咁我哋就会冇办法之下咧，就叫即系 cut， 即刻就 cut 咗个电话啦。 或者要去道歉， 系啦，或者要去道歉啦。咁睇下佢个情况系点啦，系佢自己突然之间控制唔到啊，定系 小心定特登啦， 系啦咁样。咁一个做法就系要cut 咗个电话啦。然后如果佢系即系特登嘅，咁我哋都要同即系听众交代翻，即系唔好意思啦。讲翻一个道歉啦， 因为你而家啲人好多投诉噶嘛，系有投诉唔系有投诉， 系啦。咁如果系听众真系自己唔小心嘅，咁可能即系之前都有试过噶嘛，系啦。咁佢都会即系同大家讲翻声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系啊，就即系冲口而出啦。 系，我都试过做直播电视节目个拍档讲咗一个粗口字啦，吓到我命都冇啊， 当听唔到系咪？ 我扮听唔到，即系好大声咁讲嘢噶嘛，听大个咯咁咯， 系啊。不过如果咧一只字。嗰啲真係好容易會唔小心的。 係啊，所以真係唔好平時太習慣自己會講粗口，因為有時當你 收唔到掣， 係啊，你唔記得咗，你講慣咗，其實係好難收口噶嘛。 係啊，同埋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咧，即係同聽眾咧，即係傾偈咧，真係得個信字嘅啫。咁除即係信佢係咪刻意去做？咁啊，刻意去做就頭先 Kitty 話齋收線嗰啲啦。但係咧，因為通常我哋都會問清楚你就話，譬如我哋今日主題，譬如頭先 Leo Leo 都講啦，就話Give Me Five 早排就開。咗个题就系讲话黑卡或者有钱嘅 V I P 嗰啲，咁我哋就真系会听个听众讲下，即系听下佢究竟大概讲啲咩故仔。咁我哋都知道哦，呢、這个人似系有文有路，佢真系想讲呢个故仔嘅。咁我哋先至会博佢出去咯。如果唔系，你 feel 到佢根本上就有心系玩嘢嘅，咁我哋冇理由仲博佢出去噶嘛。 咁系有啲人系听得出嘅， 系好大风险噶呢啲。 不过又咁，嗱，如果真系好多电话嘅话咧，唔系唔博你出去，唔代表你冇文冇路嘅。 有時博唔切啫，聽唔切啦。 係啊，即係有時可能即係太多電話啫。 係啊，時間我哋又有限嘅。 其實我哋都好珍惜即係呢啲封煙嘅機會嘅。係啊，即係有時吹到口水乾都未有人打電話嚟㗎嘛。 天灼濕棉被谷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下巴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串游，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曲得难接受，胆怯之间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搂，搂搂搂到爆，俾搂搂见搂搂到爆，否则那只魔咒。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分一觉，嬲嬲嬲到爆，不开饼好光天发爆，宵夜要吃餐包，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塔翻工，免争拗。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就咁分个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政治，当惯老板 fancy， 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懂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犯贱。嬲嬲嬲到爆，全城血得着了爆。 就系10:30，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歌条例草案听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主席梁君彦预留4日共30小时处理，预计草案会在下星期四，即是6月4日表决。有民主派议员表示会继续反对草案，有建制派议员预计可能出现混乱，要求主席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在立法会外，保安明显加强，外围设置水马阵和有防暴警员驻守。据了解，警方已经调配足够警力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政府宣布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和卡拉 OK 场所今个星期五凌晨起有条件恢复营业。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因應疫情發展和平衡公共衛生的風險，可以適時作出放鬆，分階段放寬指定處所，在有條件下重新營業。被問到桑拿設施仍然繼續關閉，徐德義說某一類的活動製造飛沫傳播的機會較高，因此放寬有關處所都是風險相對低的地方，有足夠清潔配套，例如淋浴設施和適當的分隔。至於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徐德義說已經因應本地和外地疫情發展，平衡市民生活需要，逐步放寬人數限制。助理警务处处长陶辉居住在清水湾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被指怀疑违反牌照条款和占用官地。地政总署表示，已经向碧水新村1号和61号 A 的相关人士发出警告信。地政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发现在碧水新村1号属于政府土地牌照用地，处所出现天台构筑物和地下构筑物扩建，违反有关规定，已经向持牌人发出警告信，要求在1个月内纠正违规事项。另外，地政总署有理由相信碧水新村61号 A 土地处所违反土地牌照用途和登记寮屋的部分指明用途，亦都违反土地牌照和寮屋登记记录加建构筑物，已经向相关人士发出警告信，要求纠正违规事项。署方会继续按既定程序跟进和采取执管行动。人称赌王的商人何鸿燊逝世，终年98岁。他的家人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个女何超琼表示，怀住极沉痛的心情和遗憾公布，父亲下午1点在医院安详离世，赞扬父亲德高望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又说家人有共识，集体处理父亲的身后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何鸿燊是成功的企业家，在港澳两地举足轻重，对他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和难过，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向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赞扬何鸿燊一生乐善好施，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高度评价何鸿燊的一生，期望家属节哀保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042点，升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1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6，加元1.383，人民币7.135，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8.67 美元，卖出 1720.4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日间骤雨较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星期二晚的敏感时刻有 Nell Nell 啦、莫莉和 Kitty 在这里的。 是啊，我发觉 Kitty 呢，我们之前呢都做很多个礼拜之前啦。有个听众呢叫我们讲一些灵异嘢或者奇怪嘢。 哦，是啊 。我们不如满足一下佢啦。 好啊。 是咯、啊。我们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嘢呢发生了呢，大家呢都不知道真定假、但你又解释不到、但又好像很确实地又发生了咁。 是。咁、解释不到嘅嘢是不是就跟鬼怪有关呢？ 都不是一定鬼怪的，我觉得。因为 但是说缘分或者是即天意咁样。 都是啦，都是一些解释不到嘅嘢呢。你就算是人在哪里来已经没人知道啦。呢、这个人你信教和不信教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个感觉呢，不知道 Nell Nell 和莫莉有没有试过，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的、经历的，但是我就不知道这种叫不叫做解释得到，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个原因、就是有时候譬如、我当现在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做节目这样啦，那譬如我讲一句说话就是 Nell Nell 你今天很漂亮、这样、 我试一下， 跟住系啦，跟住你影翻我一个，我知啊。咁原来咧就嗰刻咧，我就会觉得，咦，这个画面好似曾几何时发生过、啊。 系 你哋有冇试过？ 地炸夫啊，呢啲系咪啊？ 咁系即系点样咧？ 即系我信呢啲嘢，我试过好多次。 系啊， 嗰样嘢好似系你唔知喺边度见过， 或者 好似发生过。 系啦、直头嗰个情景，嗰、个人讲嗰一句说话，你会觉得 大家着啲衫又好似都系咁样，环境又系咁样嘛。 但系就系嗰一个 moment 嘅啫。 系啊。 咁但系呢、个。点样去解释到底有啲人就哦唔通你做紧你前世做嘅嘢做翻一次，点解会有呢种感觉 嘅？又冇理由前世都系咁嘅样就惨啦！ 你讲紧我啊？ 唔系啊，即系话前世靓过而家。 你又望住我讲。 咁我都要望下你，望下 Kitty 噶嘛，唔可以净系望住 Kitty 唔望你，冇礼貌噶 嘛。 喂，咁你哋信唔信嗰啲咩曼德拉效应啊？ 咁即系点啊？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效应你唔知系咩咩？曼德拉就系话曾经有一班人明明有确实记忆，曼德拉系死咗嘅。咁、但系后屘佢系冇死到噶嘛？最后即系而家当然死咗咧，即系有段时间未死嘅。咁变咗大家个记忆明明系咁，但系佢哋就话有人时间旅程翻去修改咗一啲嘢，所以有部分人有个。记忆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出到来的事实不是这样呢、 即是例如譬如当是。 我讲个例子、好像我小时候某个运动品牌、我小时候我成日记得呢，在我印象中它是有两个 D 的。但是现在是只有一个 D 的。 是 啦，个品牌自己说从来都是一个 D， 但我小时候不是只是我一个，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两个 D 的。 大品牌嚟 A 字头， 大品牌 A 字头嗰、那个 咩啊？唔系两个 D 嘅咩？ 一个 D 嘅咋而家得。 系啦，即系 唔冇叠住两个 D 啊吓。 即係有兩個 D，但原本係應該疊住兩個 D 㗎。 嗱，呢啲就係咯，即係有啲你明明個腦裡面一直都係知道嘅概念，但係之後就諗，咦，原來唔係喎。 但 唔係 走你一個嘅，係一部分人明明記得係咁嘅，咁呢啲曼德拉效應咯。 係啊，即係譬如或者可能當係嗰個 Star 咩嗰套叫 Star War， 係啦 ，Star War。有隻金色嘅機械人噶嘛，係啦，有好多人都成日講話嗰隻金色嘅機械人其實係銀色定唔知金色定唔知點，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原來一部分嘅人咧，就一直望佢咧都係一個金色嘅公仔，係啦。跟住另一部分人望佢咧，就原來係第二個顏色定唔知點樣。 因為曼德拉效應咧，其實就係話應該有人時間旅程，咁就翻咗去修改咗啲嘢咯，咁咯。咁所以有一部分人記得係咁，有啲人就覺得記得唔同咯。 但我哋冇理由行過呢個時間旅程。 唔係我哋係人修改咗啊，係有人翻去改咗啲嘢啊， 所以就變到世世代代。 所以有啲人就記得係，有啲人記見到係唔係咯？因為佢哋係改咗啲嘢，但係你唔改唔到人嘅記憶噶嘛， 係 係咯， 係。唔係，但係我意思係，譬如係好個人自己嘅嘢，即係譬如好似 Kitty 話齋話，譬如當我哋而家三個而家做呢個節目，即係做緊而家呢個畫面， 似曾相識啫，係啦，就唔係曼德拉效應啦， 哦， 係啦，係兩樣嘢嚟嘅， 係係， 不如激死啊真係。 因為你講到旅行嘅人，跟住可能改咗啲嘢嘛，我以為連我哋嘅嘢都改埋咁。 咁又唔係，那個似曾相識同曼德拉效應係兩樣嘢， 但係呢兩個都好難，即係就咁話，好科學就可以叫做解釋過去。就算你話可能即係安咗個名俾佢叫曼德拉效應啦，跟住然之後就話點樣去解釋翻咧？但係你都好似。好唔係即係可以 100% 信服到咁樣㗎嘛，你都係半信半疑咁樣，是都係有好多問號喺度㗎嘛。 係啊，咁有啲嘢解釋唔到都有個好奇怪嘅，就係靈魂出竅啊。好多人試過離開咗自己嘅肉身望到自己㗎嘛。 啊、你有冇試過啊？ 我梗係冇啦。 我試過啊。 係，我都試過啊。 唔 係 嘛。 係啊，你嗰個點嘅呢？ 我嗰、那個我試過有一次咩好眼瞓，即係連續幾日拍嘢冇瞓過覺，跟住翻到嚟。 你都可以幾日拍嘢冇瞓覺，拍咩啊？ 冇出咗去啲，出咗啲旅遊景點嗰啲啊！人生一次之後就冇啦，所以之後就冇啦。係咁嗰一次之後咧，哇，好攰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試過嗰一次最明顯嘅靈魂出竅嚟嘅。咁我都係之後問翻啲人先知。咁我就係瞓下覺咧，突然間無啦啦咧，我會飄起咗個人。咁我望到我自己咯，咁我 feel 到有一股力量嘅，即系唔系一个人揾手撑起我咁样嘅，我系成个人飘起咗啦，系好似你玩紧嗰啲悬浮咁啊，你会成个人浮起啊咁样，跟住之后我拣咗， 好似冇咗重力咁啦， 系啦，咁我就熬底咯，我将自己揿翻落，跟住揿极都揿唔到啦，跟住我再用力啲嘅时候咧。我係 feel 到有嗰股力量咧，唔向上升嘅，跟住一嘢扯我落地下咯，係扯到係好下，係好大嘅離心力啦，我嚇到癲咗嗰下，跟住之後我之後先聽翻人講話。原來我係靈魂出竅，同埋我試過係跟住個人明明係醒嘅，即係我 feel 到自己跌咗落地下，但係我知道個人仲喺度嘛，我就不停用力想掙扎，想自己起身嗰啲啦，唔得噶咯，喐唔到咯。 係啊，即係類似有少少類似俾鬼砸，俗稱俾鬼砸嗰啲咁嘅感覺嘅。 系 啊，有啲人又话可能你系睡眠窒息， 系咯 咁咯。 咁撩撩嚟， 反而我觉得呢个似系医学啲喎。 系啊，因为我试过一次嘅，有一次我就系去日本嘅。咁我日本通常你坐车去到酒店，你就到酒店门口就落车。其实你唔会睇喺个车里面，唔会睇到成等酒店个外貌系点噶嘛。 系 咁冇啦，咁入咗间酒店房，咁我已经唔系好舒服嘅。间酒店房成间乜鬼嘢都黑掹掹嘅，台又黑，床 pan 又黑，即系所有嘢都系黑色嘅家私啦，啲柜又黑啦。咁啊冇嘢啦，咁啊瞓觉，瞓到半夜咧，咁就我 feel 到自己系离开咗自己个身体，因为我望到自己啊。咁跟住咧就有嘢。追我喎，係嗰啲唔乾淨嘅嘢啦。咁我咧就喺個酒店個外牆度走，飛嚟飛去，飛嚟飛去，飛嚟飛去。 即係你控制到自己， 係啊， 飛嚟飛去。 我喺度飛嚟飛，因為佢後邊不停追我啊，一路走，跟住就唔記得，跟住冇乜印象係幾多點嘅。第二朝起身咧，我係攰到咧，好似跑完十公里馬拉松咁，周身骨痛。咁我覺得好奇怪，我又冇做運動，點解周身骨痛咧？咁跟住當我冇理啦，咁出去做嘢啦，咁啊落車，咁啊車行遠咗之後咧，咁我向後望翻間酒店咧，佢同我琴晚見嘅酒店外牆嗰啲。燈飾啊，裝飾係全啲字啊，全部係一模一樣㗎。 即係彷彿你尋晚就好似真係走咗出去個酒店出面， 因為我去嗰陣冇望過大酒店外牆㗎。咁但係我就係真係見到係一模一樣咯，所有嘢。 哇！你呢個 都好驚， 恐怖啊！ 係咯， 我以為你喺間房飛嚟飛去，就飛 咗出面啊！ 咁跟住我後屘就問嗰啲咁啊所謂師傅啦，嗰啲師傅就話你咧，因為你元神出咗竅，因為有嗰啲唔乾淨嘅嘢搞你，你就帶住喺度追你，你喺度就嚟走走嚟走去啦。話其實你咁樣好危險嘅喎，當你個魂魄翻唔翻落自己嗰度咧，你就變咗植物人嘅咯噃。 系咪因为飞得太远关系，定系冇关系噶？只要你一 灵魂出，你有时出咗嚟或者翻唔翻入去噶嘛？ 随时， 即系如果你信呢啲吓咁啦，就你可能翻唔翻入去，咁你好多时有啲人咪话三魂见七魄，唔见感够魄，唔见个魂魄咯。 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结，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缘定陪我时代，情人若跌了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为何未及自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互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缘定陪我来，却去了错误时代。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赤地，为何未及自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为何未及自地出生在1874？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頭先咧，妞妞就分享咗一個 呢個係我真人真事咯， 雲拍出竅嘅、 啊，好彩翻嚟就係，如果我今日都坐唔喺度啦， 初嚟，即係兩歲講過。嗱，但係你話原來呢啲叫做自己好似睇到自己嘅一個影像啦、就叫做元神出竅啊， 靈魂出竅啫， 靈魂出竅啊，咁我都有試過，不過我就當佢係發夢咯，即係我見 我嗰個太真實啦，我當唔到佢係發夢啊， 我嗰個咧我都喊曬噶，細個嘅時候咯，但係因為我唔信呢啲嘢噶嘛，所以我就當係發夢啦，咁或者啲人就可能你俾鬼責啊咁樣啦，就係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我媽係去咗旅行嘅，咁所以咧我嗰晚咧我就自己喺自己間房。瞓嘅啫，咁我唔知系咪即系太挂住我妈，定系好耐冇见，定系点样啦？咁就瞓着咗之后咧，我就见到自己，即系我当我发梦啦，个梦境咧就见到自己直头就喺自己间睡房嗰度，我望住自己瞓咗喺张床度瞓紧觉嘅，跟住咧就有一笪光咧就打咗落埲墙嗰度。咁然之後嗰埲牆，即係嗰笪光咧，類似佢就係、是、我唔知佢有把聲定點啦。總之佢就令我知道佢嘅意思咧，就係話佢要帶我走咁樣。咁跟住我就狂喊啦，跟住我仲好記得我因為我當嗰個係夢啦。總之喺裡面嗰個我咧，我就同佢講嚇，我媽未翻嚟喎，我媽去咗旅行喎。 嗰陣時大概幾大個？ 應該係唔知小五小六嗰啲啦，係 我好驚咯，咁細個， 係啊， 乜都唔識。 跟住我就話我媽去咗旅行。你唔可以带我走噶，咁样 讲数， 起码都系翻咗嚟先啦。咁样，跟住我就好激动啦。咁然后咧，后来咧嗰个光冇咗之后咧，佢就系走咗嘅，佢就冇带我走嘅，即系听完我噏完一轮之后就走咗嘅。咁跟住我醒翻嘅时候咧，我就成块面咧都系即系流晒眼泪咁啦。咁所以我嗰一下我系嗰个系最惊嘅梦嚟，因为你真系望到自己嘅，即系喺个梦里面望到自己啦。咁我就觉得咦，咁同你哋头先讲嗰啲咩魂魄出窍都有啲似，即系嗰个 setting 有啲似咯。咁但系我嗰阵时就会觉得啊，系咪我自己一个好真嘅梦咁样啊咁咯？ 你哋有冇试过梦真系叫做梦境成真啊？你如果咁讲， 我又唔系好记得，你试过啊？ 我试过 啊。你发咗咩梦啊？ 我好奇怪噶，如果我发现原来我发完嘅梦咧，我醒咗之后好耐，我都好记得啲 detail 嘅话咧，嗰个梦咧好大机会会变真嘅。 系啊。 跟住我 咁希望好彩系全部好嘢落。 衰嘅就 系、 是。跟住之后我仲要系好记得咧，有一个乜嘢咧？我睇过有啲新闻或者有啲人报道咧，跟住佢哋都话试过个梦入面又系梦境入面成咗真咧，又系。话好多人都系话你记得记得好清楚就会系啦， 因为通常梦都唔系记得太清楚嘅， 系啦，一醒咗就会模糊啊嘛，越仲要越耐咧，即系越隔得多钟头嘅话就越唔记得嘅。咁话说咧，那个古仔就系、是、我同个朋友凌晨喺度倾电话。傾傾下，唔知點解喺入面我見到個畫面嘅，個畫面就係喺架巴士嗰度，我個朋友喺度喊，我問佢你做乜嘢喊，跟住佢就話我想講樣嘢俾你聽，呢件事係一個藏喺佢自己心裏面好耐好耐都冇同人講嘅秘密。佢唯一而家講嘅就係同我講啦，即係佢隔咗咁耐，即係做咗咁耐人，咁耐咁多年人之後就同我講啦，就講咗一個真係佢人生一個好重大嘅秘密，係真係會好多人會可能對佢嘅觀念係會改變嘅。咁跟住之後，我同一時間咧，我同我身邊兩個好 friend 嘅朋友講，哇！尋日我發夢啊，咁講喎，好真㗎，嚇死我！ 好彩你個 friend 冇真係同你講啫，你咁口疏。 係咯，鬼八嘅，我啱啱都同你諗同樣嘅嘢。 但放心，你發夢都真係同人 係咯，唔發夢咪仲大鑊。 係因為太實在啦個夢。跟住之後咧，最好彩，我之後都覺得，咦，我自己會好似八婆咁咧。咁但係好彩之後，我係好有講俾呢兩個朋友聽，因為點解咧？突然間呢一個朋友真係喊住同我講，佢搭緊巴士，跟住之後佢真係講咗一個佢人生入面收埋咗好耐嘅秘密， 同到夢境一樣， 一模一樣，連入面嗰個故仔，即係入面佢發 生 嘅 事， 都真係同一個故仔， 哇，好邪喎！ 跟住之後。就係、是、好彩，我講咗俾身邊嗰兩個好朋友。 如果係邊個信你啊？ 係、啦， 就有人證啦。 係啊，跟住而嗰 好彩有八卦有人證。 跟住仲要嗰陣時同我講嘅時候，我真係喺屋企摁撚腳瞓喺個 sofa 度熄曬燈。 即 係凌晨三點 場景都係 一模一樣。 係啊，咁你平時係咪真係有好強嘅第六感嘅人咧？ 我唔信自己第六感嗰啲人嚟噶，即系我 你会唔会有第六感？你唔信唔代表你冇啊！ 我有朋友话俾我听，我系有嘅，但系因为我系一个好好唔信自己嘅人，我所以佢哋就成日叫我，你谂第一下系咩你就做啦。因为我通常谂完第一下之后就，诶唔系嘅，跟住我就十五十死啦，点啊点啊，就已经冇咗第六感啦。 所以成日要信自己个心谂紧乜嘢咯，跟住 follow your heart， 跟住自己个心去就得啦。因为我发觉我自己第六感好强嘅， 系 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听自己个心讲嘢。我发觉唔听咧就出事嘅， 系 系啊， 即系你嘅第六感你系好肯定嘅，仲 我好肯定嘅。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强嘅第六感，系啊，所以我会。訓練到自己好信自己嘅第六感，我發覺因為試過太多次唔信自己嘅第六感咧，就梗係發生咗啲唔好嘅嘢咯。 不過我覺得咧，你個如果本身個人嗰啲所謂第六感好強咧，可能平時你都即係觀察力都好強，先至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咯。 我觀察力強嘅，我自己， 即 係 平 時 你 喺街我睇好多嘢，睇下個人啦，我好多嘢睇嘅。其實我觀察一個人好多嘢，好多方面咯。 所以我覺得可能都係即係如果叫做科學啲咁樣，我成日都好想。將呢啲解釋唔到嘅科學化去咧，我就會覺得我可能平時你個人咧都留意好多嘢，咁當可能譬如阿莫莉突然之間有個小動作嘅時候，可能你就會有啲第六感出嚟。所謂嘅第六感就係可能你之前好多嘢即係對佢已經即係建構咗一個諗法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都有關係嘅。頭先莫莉講嗰個，我覺得都幾恐怖嘅，即係好似 恐怖㗎，其實 成個橋段 係啊， 真係再做翻一次。 哇！你仲要發夢，好似你寫你做編劇咁。 係啊。 編完就拍咗部戲出嚟咁， 仲要咁快。 好彩人生好似就係得兩次定唔知三次係咁實在嘅夢境係成真咗啫。 但係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好難解釋嘅就係同一個夢，你有冇試過發好多次啊？重重複複係一模一樣喎， 都試過嘅，不過唔記得咗係乜嘢啦。 我記得我細個咧有一段時間係發一個夢，係間唔時就發。我一發咧我就其實都猛震啊，即係點解又係呢個夢？即係我已經太記得，但其實佢係冇意思嘅。但我淨係知道嗰個夢裡面咧有一個人就係、是一個叫做我媽嘅朋友咁啦，間唔時會嚟我屋企嘅。咁我哋其實全部人同佢咧都好熟嘅，即係當係一個婆婆咁樣噶啦，就好 friend 嘅咁樣啦。但唔知點解喺個夢裡面咧，佢就令我覺得好唔舒服嘅。但佢就有偏偏出現喺呢個夢嗰度。咁我就記得咧，其中一個元素就係我就喺呢個夢度喺度踩鋼線咁嘅，就行鋼線咁樣嘅。咁其實實質喺度做咩咧，我唔知嘅。但係咧，每次我發現呢個夢咧，我都好驚嘅。而嗰排咧，我諗持續咗可能有一兩年咧，間唔時就發一次呢個夢噶咯。咁好彩咧，去到後期咧，我就冇再發啦。 冇事發生嘅。 冇事發生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就會覺得。我唔知係啲乜嘢會令到同一個夢境會不停重複咯，係咯，即係咪有啲本身自己嘅想像啊，或者咩喺度？ 你咁中意科學化，你俾個科學嘅解釋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啦。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造证。

我覺得有時夢境嘅嘢係你可能日頭成日諗得太多嘅嘢咯。如果真係如果冇意識嘅夢係你，我覺得根本每個人都會發㗎啦。係咯，你只係雲遊太虛咁自己發夢啫嘛。係咯，一啲幻想嚟嘅啫，我覺得可能。 我都好相信同日常生活，即係你平時嘅生活係好有關嘅。因為我細個就成日發夢嘅，不過我估我細個就係比較即係大壓力嗰啲人啦，即係好多嘢諗啊，或者即係好似好多嘢好想去解決嗰啲咧，咁就會成日發夢咯。但係之後大個咗，譬如中學打後咧，都已經好少啦。 我試過咧發夢咧，就係頭先你話齋啦，即係有啲夢就記得少少，唔記得多。跟住咧，你話信唔信噶嘛？我咧有段時間咧係成日發好啲碎碎濕濕嘅夢，跟住我醒咗記得少少嘢咧，我就即刻抄低先，跟住再瞓過咁樣啦。跟住到真係醒咗嘅時候咧，我上嗰啲解夢網站 睇下點解。 发生咩事啊？咁，因为我试过一次， 讲有时讲得好就好，唔好咧又好， 好 怕搞到自己惊，提心吊胆。 系啊，我试过一次好惊嘅嗰次，因为咧我发梦话喺一个好旧嘅一啲村庄，跟住见到千手观音。咁通常啲人成日话发梦跟住同现实系相反嗰啲噶嘛，咁我就惊啦。跟住好彩我上到网嘅时候就睇咧，都话系一啲祝福嘅字眼嚟嘅。但系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追梦啊？ 即系醒咗之后再瞓翻继续个梦， 冇啊， 系 啊, 啊， 我其实唔好记得自己每日发过咩梦噶。 我而家真系好少发梦噶咯， 我都唔记得自己发咗咩梦，但我记得我自己系做过啲类似追梦嘅事咯，即系譬如当我话喺一个主题乐园度玩得好开心，跟住我突然间醒咗，跟住我心谂我都未玩过山车，做咩咁快醒啊？我逼自己瞓翻， 就玩埋过山车， 真系得噶，我试过，但唔。 呢啲一定是潜意识的问题。 是啊是啊。 但是这个都解释不到。 喂，你有没有试过成日开口中啊？有时噏啲嘢话啊，好耐啱我咧，好耐冇见 Kitty，Kitty 点啊？跟住你就好快撞到 Kitty 啊？ 都有喎、 啊，系咯， 系啊，呢啲都有 嘅、啊，系啊，呢啲都解釋唔到噶。你好似同個人有緣嘅，你冇平時冇提起佢好耐，一提就會撞到嘅咯。 係， 我發覺永遠都係嘅， 又係好似有啲感應咁啊。 係咯，係啊，可能每個人嘅緣分定有啲磁場咧咁。係，我試過有一年啊，有三個朋友好耐冇見嘅啦，都離開咗，即係各唔同嘅原因離開咗。我係三個喺走之前，我都撞到佢哋。系即系见到佢哋最后一面喺街，系啊，真系好奇怪噶。系啊，有啲五六年冇见嘅，突然间喺街。我如果嗰日我就去嗰度，因为翻国内做嘢，叫个中港车司机车我去买份三文治。如果唔喺嗰度买咧，我就唔会撞到佢噶啦。我就撞到佢，但系跟住不出两三个月就话佢过咗身啦，因为有病。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唔算话系朋友嘅，但系因为佢有间铺头，我帮衬咗好耐都识嘅嗰个人。咁我机场撞到佢。咁又去國內，咁我跟住走嗰時，我留咗電話，佢話：誒，揾我一齊食飯或者玩啦咁。咁我又冇揾到佢嘅。到走嘅時候啊，你係咪一個人啊？你多唔多行李啊？唔多行李，我好多行李，我冇同你一齊 check in 啊？我驚 overweight 啊！咁就佢又幫我一齊約埋我一齊走翻香港，咁一齊 check in 咁。跟住之後過冇耐又過咗身咯，咁因為好似又係病，即係我永遠都撞到一啲朋友，見到佢最後一面咯。 哎、但我唔知道呢一个又系算唔算叫做解释唔到啦。我都听过有啲说法啊，就话一个人咧，佢可能自己都即系就嚟走嗰啲啦。但当然佢可能未必知啦。咁但系咧，佢会想见埋自己，即系所谓叫做等埋一啲佢好想见嘅人。跟住之后或者佢会想同自己身边嘅朋友，即系可能算系叫 say goodbye。 等边个嚟到先断气啦？啲人会 系啊系啊系啊，我听过系有个咁样嘅说法。咁我就唔知道呢个算唔算即系解释到嘅，定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嘅？ 其实呢个世界上解释唔到嘅嘢实在太多啦。你讲嗰啲灵异事件又多啦，啲奇异事件都好多噶。系咯，咁你好似有啲人咧无啦啦有个男仔喺外国，佢每日都会喊流眼泪，但系流出啲眼泪系红色嘅血嚟噶，唔系眼泪嚟噶。 咁系咪有病啊？ 冇啊，医生查唔到咩原因，系啊，完全都查唔到啊。咁我有睇过一个报道话，有个女仔14岁。咁咧，佢突然之間喺十歲嗰年咧，個眼珠咧變咗，連眼珠都變咗白色啊！咁之後咧，佢就睇到四寸嘅牆後邊係啲乜嘢影像啊？ 即係有透視眼啊！ 佢變咗有透視眼，但又唔係話完全透視曬好清楚，但係就睇到隱約嘅咯。咁但係又睇雲醫生都唔知佢發生咩事啊！咁呢啲你科學又解釋唔到，你呢啲咁嘅神奇現象其實又好奇怪嘅、 你講到呢個透視眼，你信唔信有特異功能啊？呢、這個世界上面？即系或者叫超能力咯， 又整挛只羹嗰啲啊， 嗰啲嗱個匙羹就攣咗啦， 嗰啲原來係好熱，即係你練習就得啦。即係 我唔知喎，係真係得嘅咩練習？ 好似話啲人話係練習嘅話，你捽下捽下，唔知用啲咩 嚟嘅捽到。 唔知啊，人係咁講，所以網上成日話有啲片係真係教你學習定啲點樣噶嘛。但我講緊一啲即係超能力啊，或者所謂嘅特異功能，就係有啲人話可能係赌性咁样咧，跟住即系玩嗰啲牌，有时都会中啊嗰啲啦。咁有啲咧就可能就系头先所讲嘅，就系可能系第六感大，就因为佢第六感太强，就变咗有预知能力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成日有预 加。系嘅，因为第六感好强噶，我同人玩骰盅咧，我成日噏得出人哋里面啲骰系咩嚟噶。 系， 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咁我但我又唔中意赌钱啊。 哦， 系啊，我成日譬如 你话俾我听，你话俾我听，帮你买嘛， 你唔使赌噶，你话俾我哋听得噶啦。 我又唔系好中意赌钱嘅，咁你咁玩骰盅，你去饮酒嗰时玩一玩骰盅啫嘛，你就赌钱边有骰盅玩嘅啫，唔系咁澳门有骰盅台嘅咩？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唔去到话超能力咁强劲啦，但系你话有啲人系即系当即系讲开赌钱啦，即系有啲人又真系会特别旺啲，或者嗰个气势咧，佢真系 有赌运同冇赌 系啦，即系呢啲你都解释唔到点解一个人可以即系 赢咁多盘， 佢未必系成个人嗰个运好好，但系佢一埋到去呢啲赌博嗰啲位嘅时候咧，佢个运气就好好啦。 系、我有个 artist 朋友，佢真系赌亲钱都赢，好邪噶、佢就算由头譬如打麻雀咁，由头输到尾，佢尾嗰几铺就追翻晒翻嚟噶啦。我未见过佢输噶，同埋咧，就算譬如人哋嗰啲喺赌场赌钱咧，即系嗰个轮盘嗰啲咧，你买中个 number 系咪好难啊？ 系啊， 佢咁样求其摆落去都中噶、我试过同佢打麻雀咧，佢一坐低去做庄，我哋打台湾牌，七隻花食糊，咁佢一开牌已经七隻花，摸七隻花食糊，补埋隻花里面铺牌都食糊，花糊加天糊， 哇，咁几多番啊？ 咪百几番咯， 即系几多钱啊？ 咁睇你打幾大嘅啫， 打麻雀都唔知 道。即係好邪啊！一開坐低摸七隻花已經食糊啦，咁 好難㗎。 花要好，你摸七隻花，你一開牌就有七隻花 喎。百幾隻牌喎、 係啊，跟住佢再隻冇，即係花要補花，要補花摸埋落嚟裏邊嗰副再食， 就已經係 已經食糊啦。 我唔識打麻雀。 係啊，因為好邪嘅呢個 artist 朋友，佢次次都係咁㗎。 咁而家冇人同佢玩㗎咯。 唔係都仲有嘅，同啲有錢同有錢人同翻有錢人玩。 同埋唔信邪嘅人。 係啊，我真係未見過佢輸。 係啊，我都有認識有啲人係咁樣，又係真係解釋唔到㗎喎。你係佢係好似咧。即係有股 如有神助咁， 係啊，佢真係有股氣咁。係 啦，我就打十場啊輸九場，佢打十場啊贏九場嗰啲咁咯。係 啊，我都係冇運嗰啲嚟噶。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旧，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问亦看穿，如今一睇生死只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缩的难受，同为着活着并肩抵挡这诅咒，如不想失救手合力坚决，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时间翻嚟啦，头先就系讲紧咧，一啲不可思议或者叫做大家解释唔到、科学解释唔到嘅嘢啦。咁啊，啱啱新闻之前，啱啱播歌之前咧，就喺度讲咗就系话，呢个嘅赌博嘅嘢啦。 赌运系啊， 我有个搞笑嘅嘢可以同大家讲、我人生第一次算系同啲 friend 啦去赌场侧边睇嘅啫，因为我成日都冇乜赌运嘅。咁、但系头先呢咧话斋嗰个直觉咧。原來我係真係應該都真係有啲咁我喺隔離真係企喺度睇啦，就話我呢盤大啊，真係中嘅喎。跟住之後下一盤細啦，咁樣啦。跟住之後我 到你自己買又唔中㗎啦。 係啦，通常到跟住我兩個 friend 咧，跟住一直睇住啦，連續好似唔知十二十三盤我都噏中曬。跟住我啲 friend 就好興奮啦，就話：喂，我攞錢，我攞錢，我擺金盤係咩啊？咁講。因为我话大，即刻输咗，好彩我冇份啫。 唔系，我有试过喺拍戏现场，你知道我哋有时拍戏开工好多人噶啦，咁我哋梳化服啊，啲化妆师、发型师咁成都喺一堆堆一个位啦。咁啲演员埋晒位，大家冇乜嘢做，咁佢哋平时逢假期咪会赌马啦喺度，咁佢哋就。知我成日開口中咧，咁話你求其依場你求其 up 個 number 嚟啊咁，咁我求其 up 咧就永遠都係跑三甲內嘅、咁佢哋就話哦，咁我唔使買 win 啊，我買咩位置，即係三甲內都有錢收嗰啲咁就得啦，因為我唔識嘅賭馬，佢哋就話你求其 up 得啦，咁我次次都 up 中嘅，梗係三名內 up 嗰只馬，係好奇怪㗎，但好彩我自己唔中意賭錢咯， 但見到身邊朋友係好 都好啊。我調翻轉就真係係另一個極端咯，即係永遠都唔中噶，即係譬如你抽廿個 number 咁樣啦，廿個人抽啦，我永遠都係第廿個先抽到嘅咯， 係。 我仲 咁抽獎運咧？ 抽獎運都冇啊，就係抽獎運都冇噶。我仲試過一次咧，即係譬如大家即係班會咁樣抽獎啦，咁我都知道即係肯定頭嗰幾個唔會係我噶啦，我都喺度等啦。抽晒咯喎，都冇。啊，唔好意思啊，Kitty， 你嗰張紙原來跌咗出嚟，冇擺入去喎，咁啊， 真 係呢啲係即係早啲最黑仔嗰啲就會發生喺我身上、 所以我只會打下麻雀仔，同啲朋友過下日常，開心下嘅啫、我唔會賭大嘅錢。 我都唔係賭大錢啊，即係我明知自己係黑仔嗰啲嚟嘅，我係去邊都閂門嗰啲，即係我啲 friend 已經知道呢啲又係解釋唔到嘅，嗰啲黑嘅氣場喺邊度嚟嘅？即係特登揾一間餐廳去食咁啦，約好曬，跟住去到突然之间东主有起咁样，跟住其实试过好多次嘅啦，所以所有朋友咧同我去即系特登去一个地方咧，都会再打个电话 check 下先嘅咁。即系有试过去谂住去行一个商场啦，成栋冇咗，吓原来佢今个礼拜开始装修成个商场，跟住最癫咧系有一次去行山啦，个山都封咗， 山都封埋， 即系会过节过运咗咧， 天都唔中意你啊！ 我好开始越嚟越唔想同你一齐做节目啦， 真系好好笑。 候你会初你真的会好掹等嘅，即系点解会咁噶？但系后来你会觉得好好笑咯。连有一次就系去行山，好似系大美笃地系边度啦，咁行到即系大家一齐食完早餐咁行啦，行到去个起点嗰度谂住上啦，跟住好似个案发现场咁样俾人封住咗嗰个入口，跟住佢就动个牌喺度话啊，因为前嗰几日唔知系落大雨定点，跟住啲泥就有啲松，大家就唔好行呢度啦咁样。咁跟住我 friend 就笑咯，就啊连山都封埋咁样，跟住就要去第二条路咯，要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呢啲系唔知点解噶。 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好多嘢解释唔到噶，等于嗰啲咩麦田圈咧、突然间半夜出现晒一啲圈，你要高空望落先睇到嗰啲、都好奇怪啦，边个整啫？ 系，同埋咧网上面咧，之前咪有啲相咧话，系外国人嚟嘅，即系某一个外国人同好耐之前嘅一个外国人个样系一模一样嘅、你哋有冇睇过呢啲相啊？ 有啊，有啲胡须嘅黑白相就已经系一模一样噶嘛，除咗呢啲 系啊，跟住有啲甚至个名又一样，或者嗰、那个出生日期有啲拉楞啊，跟住个样系即系九成九咁似噶，我觉得呢啲都系好难解释噶。 喂，我睇过一个报道啊，话印度咧有个人咧叫做普拉德啊，佢喺68年里边咧系冇食过嘢啊。 吓，真定假 的？得噶，系啊，有相噶。 佢吊住盐水咋？ 佢 话印度兴佢断食啊嘛， 同埋又唔使大小68年啊。咁佢 人都过分啦、 喺医院接受观察啦，但400个医生同佢 check 完咧，都揾唔到咩原因。话佢都虽然冇食嘢，但佢都有形成嘅尿液嘅，但佢自己身体又吸翻晒，吸收翻晒， 水都冇。 系啊，乜嘢不吃不喝。 哇！咁佢点解要唔食嘢啊？ 佢有冇食肉噶？ 佢唔想食嘢咯。 佢唔想食嘢、即系佢厌食症。 系啊，但系医生同佢点验都揾唔到咯。 但系佢肥定瘦嘅冇。 佢系正常身形噶。系、哦，真系偏瘦啦，当然好明显，唔会我哋 又未去到劲瘦嗰啲，埃塞比亚啲又未去到， 即系又唔系厌食症嗰种瘦咯。 系 啊，佢唔需要食嘢，好奇怪噶。嗱，呢啲嘢等于都唔，你都唔知真定假。喂，等于早排啲人又话成日见到 UFO 啦，咁你信唔信啦？ 系、你信唔信有 UFO 嘅呢个世界上，或者有外星人？我成日耐唔耐就问人呢个问题。 我其实一路都唔系好信嘅，但系 咁我觉得另外一个星体咁远嘅地方有其他生物住，又唔系 又 出 系咯，又唔会远。 咁我哋人都住喺地球，喺边度嚟都冇人知。 我认同咧，你有咁讲 系咯，因为你真系信宗教，你就话神创造咗个人出嚟啫。如果唔信嗰啲人，咁你点喺边度嚟啊？系咯， 同埋佢哋搭飞船就等于我哋嗰啲太空船咧，譬如去到金星嗰啲，都可能吓亲人噶。哦，突然间有个飞船啊！ 系咯，我哋觉得佢核突，佢就觉得我哋核突咯。 系啊，人哋可能金星嗰啲，哇，啱啱有 UFO 经过啊，即系可能佢都系咁样睇我哋啲太空船嗰啲。 同埋咧，而家好多戏咧都有讲呢啲噶嘛，即系可能唔知空间交错啊，定系时间交错咁样咧，又好似解释得几即系几详尽咁样，又好似啊都讲到似层层。 但是唯独是我不信的是什么呢，即是我信有外星人，我也都信有UFO 啦。我不信那些就是呢，之前是叫什么什么 2 那套叫，就是说它会变了人的样子，即是外星人、或者其实可能它是一只动物的样子。 那块皮就是第二个样 子。是啦是啦，那套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跟住之后但我不信那些咯，我信它们可能是真的第二个样子、或者它们是真的聪明一点，但是你说它会变到好像我们人一样，原来在我们身边的生活。我就覺得呢啲就太誇張， 梗有一隻阻緊噶嘛，好似 係啊係啊，我就覺得呢啲就太誇張 啦。係咯，MIB 嗰啲啊， 就想嗰啲套啦，勁啊！知我講咩？ 喺隔離咯。咁你梗係講咩啦？金字塔啊，咁唔知點樣起噶啦？呢啲都係科學冇得解釋噶。嗰陣時又冇咁多工具機器，你點樣砌咁大嚿石上去啊？幾多人先抬得起啊？ 木乃伊都係如果咁講，嗰個年代防腐喎。 所以好犀利噶，嗰啲年代啲嘢真系。 望那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早变天， 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任那世道变坏，叫我们似崇拜，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变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约束，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佛理可倒背论爱跟自由，却嫌笑话止于背后，凡看穿世意是不走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和卡拉 OK 场所，今个星期五凌晨起有条件恢复营业。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因应疫情发展和平衡公共卫生的风险，可以适时作出放松，分阶段放宽指定处所，在有条件下重新营业。被問到桑拿設施仍然繼續關閉，徐德義表示，某一類活動製造飛沫傳播的機會較高，因此放寬有關處所都是風險相對較低的地方，有足夠清潔配套，例如淋浴設施和適當的分隔。至於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徐德義說已經因應本地和外地疫情發展，平衡市民的生活需要，逐步放寬人數限制。国歌条例草案听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主席梁君彦预留四日，一共三十小时处理，预料草案会在下星期四，即是六月四号表决。有民主派议员表示会继续反对草案，有建制派议员预计可能出现混乱，要求主席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在立法会外，保安明显加强，外围设置水马阵和有防暴警员驻守。据了解，警方已经调配足够警力应对任何突发情况。警方表示，留意到有网民号召听日朝早在香港各区堵塞不同的主要运输干道，目的为瘫痪交通、拖延警力，以配合围堵立法会的违法行为。警方严厉谴责煽动他人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定会果断执法，包括拘捕违法者和迅速拖走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人称赌王的商人何鸿燊逝世，终年98岁。他的女何超琼表示，爸爸德高望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又指家人有共识集体处理父亲的身后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何鸿燊是成功企业家，在港澳两地举足轻重，对他的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和难过，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向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赞扬何鸿燊一生乐善好施，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澳门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高度评价何鸿燊的一生，期望家属节哀保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070点，升6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7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7，加元1.38，人民幣7.136，英磅對美元1.235，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3.01美元，賣出1,714.18美元。天氣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较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番碱。唔使惊，叫你用，唔系叫你执。 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话意。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踢掉重练？就算发展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 每日都有啲烦恼，每日都有啲问题要处理嘅。Bossa 将冲凉变成每日 refresh 嘅仪式，冲个凉放松下，重新出发。作曲有 Bossa 嘅 rap， 填词编曲有 Bossa， 监制 Bossa Jeremy 阿伟。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Bossa 番碱启示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嫌多，今晚吃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二晚嘅呢有情牌啦。咁今个礼拜继续有我个好朋友啊 ，Chef 超喺度咧，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嘅。你仲有咩想问 Chef 超咧？因为上个礼拜都未倾完嘅。 系，我觉得我想问嘅就系、是。点解有啲人咧跟极个食谱整嘢食都整唔到出嚟嘅咧？ 你讲我啊， 我都谂起和你一谂就系、 是，因为其实正常就系啱咗个份量、啱咗个材料、啱咗个时间、啱咗个步骤，咁应该十成八九都应该系差唔多咁嘅样。 喂，但我觉得口味又个个唔同嘅，有时叫你落嗰啲盐，你可能你中意食咸啲，你又觉得淡嘅。 仲有啊，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已经睇埋人哋啲贴士，唔好做啲乜嘢，或者你应该要点样嘅时候，就要即刻翻转佢嗰啲，都系做出。啲嘢食都系难食噶， 咁到底系点解咧？即系呢啲人系缺少咗啲咩？ 呢啲人啫，你一系就直接讲我 一个字咯，蠢啊！ 系啫， 其实个先后次序都好紧要嘅，因为你净系望住个 recipe 去做，但系有好多嘢个先后次序，究竟你落油先啊，定落蒜头先啊，定要烧热只镬先啊，定系要落味先？因为每一样嘢都其实可以影响到你煮嘢食嘅出嚟嘅效果。 系有阵时食谱又未去到咁 details 咯。咁、我谂上次咧，上个礼拜你话你挨咗十年啊嘛，咁你挨咗十年之后先真系第一次自己做主厨。 未做主厨 都未噶， 未噶，吓 从未噶， 梗未啦。 吓咁咪好辛苦咯。 咁咪跟住十年之后系跟住出去，已经系做一份可能系。 老三咁樣啦，第三份 哦，即係一路慢慢爬上去做。 係啊，因為做一個大廚，其實我諗你快極，你由細做到大嘅咧，我諗你起碼十零年走唔甩噶啦。 哦，咁如果而家啲人去咗讀嗰啲乜南大啊、乜大、麥大嗰啲翻嚟，係咪機會會容易啲咧？ 都可以咁講嘅，因為佢起碼學到基本上嘅知識，同埋人哋嘅認受性高咁多， 有個認證 係啦，有個認證喺度。但你話真係可唔可以用到嗰樣嘢出嚟，話即刻做到一個大廚就？呢、這個就真係唔知啦。 當初呢，我相信你都應該冇諗過要原來十年或者十幾年才可以煮到第一味餸出嚟去招呼客人㗎嘛。你十年裏面你有冇諗過放棄呢？心諗喂，原來我用十年時間我才可以招呼人㗎。 哦，咁我又冇諗過放棄，因為當初都係為揾食有份工嗰陣時， 讀書唔叻，咁你做轉工做乜咯？ 咁你都要揾啲錢去去出下街玩下拍下拖咁樣。咁嗰陣時做廚師收入又唔太差，因為你做耐咗，你諗下你出翻嚟條出路，你都唔係好多嘅咋，基本上都係同我十年前嗰個出路差唔多嘅咋，基本上。 咁起碼有三餐食下，你又翻工。 係啊，起碼養肥咗自己先啦。 同埋自己有興趣啊嘛。 你越做越有興趣嘅，點解咧？當你試過第一次俾個客人去讚你嘅時候，你嗰個滿足感係好大。 所以阿媽咪點解日日都煮飯咯？即係你食過一味好味咧，嗰、那個蝦仁炒蛋咧，就一個禮拜重複兩次。 你哋唔係中意食咩？係 啊，又話好食嘅你上次。 你啱啱講完呢樣嘢，我有一個朋友又係，佢同佢。媽，佢同佢老媽子講，佢話好中意食肉餅，跟住佢媽成個月都整肉餅冇食，只不過係章魚，跟住下次可能梅菜不停咁傳。我一聽到我話你以後都唔好講好食嘅。 我有樣嘢想問啊，因為一個餐廳咧個 menu 咁多嘢，你哋個廚房其實要預備好多好多嘢喺度噶嘛，但係仲要人哋點完菜，你就要好快煮出嚟，咁好多嘢變咗你預先預準備好嘅，其實咪好多呢個 wastage 即係浪費咗啲嘢咯。是 因為浪費就唔會好多嘅，因為如果講浪費嚟講，我覺得可能酒店會更加大，因為佢一定要預嘅嘢比較多，我可能 因為個 menu 真係好多嘢噶嘛，咁多種菜式，你真係你唔做好啲準備功夫，你唔可能咁快煮到出嚟上台俾客人食。 咁同埋有一樣嘢都好簡單嘅，大家去得茶餐廳多或者西餐多啦，咁你都會見到一樣嘢，茶餐廳咪咩豬扒咩豬扒咩豬扒，其實佢可能同用緊一個 item 去變緊唔同嘅嘢出嚟嘅啫，可能只係用緊一件貨，但係佢不停咁變嘅質 變款式。 系啦，咁佢嘅損耗咪比較少咯，因為佢用得翻啊嘛，好多嘢。 咁言下之意，你係咪即係話，如果我準備咗啲嘢，我又冇用嘅話，第二朝 set lunch 我見到有啲特價或者平啲嘅，就係食嗰啲啊？係 咪有啲嘢賣唔去拆嚟整糯米雞啊？有冇聽過？係 咪咧？ 咁緊一定有噶啦，呢啲嘢。因為好多人都係唔想嘥食物，包括廚都係，唔係損唔損耗，係唔係嗰樣嘢值唔值錢嘅問題啊？當你做一個廚，你覺得嗰樣嘢可以再用得翻嗰陣時，做咩抌咗佢咧？咁如果你真係再賣， 保鮮限期啊嘛，最慘。 我覺得一日兩日都 OK 嘅啲食材。 係咯，尤其是甜品更加唔擺得耐啦。你有時啲肉都仲可以冰咗佢， 係咯。咁咪愛嚟煮福食咯。 哦， 俾啲夥計食咗佢咯。 哦。 煮大鑊飯嗰叫福食啊？點解叫福食嘅？ 哦，我都唔知啊。 係咯， 由細到大嗰個去食福食啦，咁我咪去福食。 但邊個福啊？ 福氣個福。 哦。 食物個食。 哦。我第一次聽福食，我未聽過啊！你聽過 未啊？我都冇聽過。 哦，原來福食即係夥計大家食大鑊飯啦，食大圍飯啦。 係啊。 咁我有嘢想問啦，如果我喺一間高級餐廳裏面，你覺得我應該嗌啲乜嘢係最抵食嘅咧？ 龙虾 系啦，即系有啲譬如可能话唔知咩啊，其实好平嘅啫，你唔好嗌嘅。 等于成日咧，你出去食炒菜做乜啫？啲菜几多钱斤啫？ 食铺飞你食炒饭，你咪傻噶？ 我食铺飞食蒲薯仔沙律，俾人闹到我上天啊！ 其实好简单嘅，譬如我透露少少啦， 唔好透露少少，你系啊讲 啦，你透露全部啊！ 你讲完呢个之后，仲要讲。 你要记住，你有阵时望我落餐牌度咧，佢越贵嘅嘢咧，其实佢赚你嘅成本越唔多。 系啊， 因为佢一定会系一分钱一分货。就算简单啲，我而家卖紧一只波士顿龙虾，举个例，你可唔可以卖我1000蚊只？系冇可能。但系佢可能来货价，佢平极都可能100零蚊啊，可能卖你300零蚊，你咪觉得佢赚得你唔多咯。 哦，因为唔抵食嗰啲成本 系啦，你唔抵食嗰啲系食咩咧？譬如唔该一个炸薯条啊，我收你48蚊。 喂，我成日喺呢度叫炸薯条噶， 咁咪好彩有你呢啲人，我先可以生存到嘛。 我成日介绍我食嗰个西式炸春卷喎，个虾春卷喎， 明唔明啊？ 唔怪得成日叫我食呢啲嘢啦。 唔系嘅，我觉得咧呢个抵唔抵都系其次，最紧要你自己中意食系啦。 喂，咁嗰啲薯条系咪真系自己整定叫货先？老老实实好多事。 其实我谂好多都系叫货噶啦，因为你自己整，诶唔系话冇嘅，可能少。但可能你變咗嗰樣嘢就變咗你自己嘅 signature 咯。如果你真係自己整啲薯條出嚟炸出嚟，但係因為而家香港去做飲食，你如果你樣樣嘢都係咁嘥時間去做嘅，咁收人嘅價錢，因為我功夫嘢多，我自然就會收得你貴㗎啦。咁除非去一啲 fine dining 嘅地方先至會可以收到你的。 同埋你自己整係咪一定好食過即係入貨好多先，即係食得出個分別？即係如果其實差唔多嘅咁就。 咁唔係喎，你新鮮炸個薯條同冰咗炸薯條係有分別嘅喎，係咪？ 一定係新鮮好食啲嘅。 因為我好中意食薯條嘅。 但係如果你講緊你做緊大量嘅，你會比較麻煩咯。嗯、你而家係講緊一個 item， 同埋個廚房要好多人手。 係 啊，你而家講緊係一樣嘢啫喎。你成個廚房有可能有三十熟個 item 喎，可能你有春卷，你下下自己包嘅。哦，咁你又死得啦。有啲可以買翻嚟嘅，可能有一啲咁雞翼咁啊，雞翼我哋就自己做嘅。 嗯， 雞翼點樣自己做？ 即係人哋好多點樣自己做，因為我哋通常去新鮮街市嗰度買咯。 哦。 有啲人可能叫現成嘅雞翼再加工， 係啦、哦，因為好多都係冰鮮嘅，咁你留得幾多咪得幾多咯。咁、 哦、 你做一樣嘢，因為我寧願賣曬去停咗佢，都咁樣反而有個吸引力喺度。哇！點解我食唔到呢個雞翼啊？ 下次早啲嚟先，係 啦。因為我好唔中意人哋成日講點解一間餐廳有一啲嘢係可以冇嘅。 嗯，咁卖晒咪冇咯， 新鲜咪冇咯，同埋你新鲜嘅嘢自然卖得快噶啦。你有冇见去麦当劳佢话俾你听汉堡包卖得晒啊？冇可能噶嘛。 我又想问一下咧，薛少，你点样维持自己所有煮嘅餸或者煮嘅 dish 系啲味道要一致啊？ 嗯， 因为你系咪真系要量好晒份量？但系你真系你哋已经靠眼只手一执落去审落去就系 嘅。我自己就係基本上，譬如我哋永遠都有一個味架嘅，可能鹽啊、黑椒啊， 係 基本上你會有一個匙羹喺度啦。你自己基本上落幾多，你已經感覺到噶啦、嗯。當你有翻咁上下功力煮咗咁多，其實冇咗隻匙羹，你自己掉落去都已經知道大約個味道去到邊。 因為我哋細個成日試過聽阿嫲阿媽講。哎呀，今日個廚師係咪賭錢輸咗啲嘢都唔難食嘅，咁喊嘅，咁係咯，點解成日都佢哋會咁講啊？係咯，咁點解有時真係會係會有失手， 重手 或者定係嗰一個大廚咪就其實係啲二三廚 係啦，可能換咗人， 喂，廚都要放假噶嘛，每七日都喺度噶嘛，係咪？ 咁呢啲咪失敗嘅廚咯？ 哦， 咁好講真，你每出一碟嘢，其實無論你幾大嘅廚師又好，幾叻嘅廚師又好，你應該俾客人食之前，你一定會試味噶嘛。 即係每一碟都會試一試。 係。 哦 即係最基本，我起碼煮個意粉出嚟，起碼試一條個味道係點樣咯。 係。 咁當你已經得心應手嘅時候，你咪唔需要試咯。 係。 咁我想問一下咧，邊一味餸啦，我嗌嘅話，我係最可以知道嗰個廚師嘅功架係咪厲害嘅咧？ 如果西餐嚟講，蒜片辣椒粉啦。 蒜片辣椒。 係。 意粉。 炒意粉。 炒意粉。係啦。咁呢個我哋英文就叫 aioli 啊。係。因為 我冇諗過係咁簡單嘅菜式，我要 越簡單嘅 考你功夫啊，即係炸薯條嗰啲啊。 點解咁講呢？因為你蒜你爆得夠唔夠香，同埋你個辣度、究竟唔係每一個人都接受到啦。咁但係你個辣你點樣可以慢慢微辣啦？同埋你個意粉有幾乾身啦？ 嗯， 即係好似乾炒滑火咁。 但係意粉真係好難，有啲人中意食淋啲啊，有啲人中意好淡口 al dente 咧，嗰啲所謂嘅。咁即係你都唔知點控制嘅，有啲出到嚟啲客可能都係唔滿意嘅、 所以你咪一定要 set 咗個 standard 同前線。 你嚟我呢度食就係。 係啦，我就一定係做呢一個效果㗎啦、因為我冇可能，因為你要淋曬，你不如去茶餐廳食啦。你啲意粉永遠都漲曬嘅。咁但係你入得一間正常，你俾百零蚊食一個意粉，我諗你都要有翻少少對佢嘅要求。呢、這個最基本 係。我又想問一下咧，嗱，其實而家咧咁多餐廳，咁多所謂嘅星級廚，乜嘢都俾人煮曬咁滯。你哋點樣去諗一啲創新嘅菜式出嚟咧？尤其是你哋做 fusion 嗰啲，其實真係好難咯。 我而家就喺餐廳諗緊一樣嘢，就係中西 fusion 咯。 中西 fusion， 咁你咪又要湯雞咯？ 中西 fusion 唔需要 汤 鸡 嘅， 我可以去街市叫人汤咗翻嚟先得嘅。嗰阵时 而家都冇活鸡屠宰啦，你有冇知？你有冇常识噶，莫莉？ 因为点解会谂到呢个方向去谂呢，本身我老板都系一个好中意食中式嘢嘅人， 我同佢老板都熟埋噶啦。 系啊，咁我自己就西餐底啦。咁我本身我之前喺嗰十年里面，头先喺度讲紧我点样煮第一碟嘢嘅时候啦，就喺度讲其实我都有学东南亚嘢嘅， 嗯， 所以我有相当嘅知识可以做到一啲 fusion 嘢。 嗯，是不是 fusion 是不是现在飲食業的大方向呢？因为我发觉真的很多很多不同的 fusion 餐厅。 日本又 mix 法国啊。 是啊，因为中海又 mix 不知日本啊。 因为现在不 fusion 比较难做。不同以前百花齐放的时间，你做一个西餐买一个肉酱意粉都可能很多人排队。因为现在人的口味不停地变紧，想吃多些不同的东西。 是，同埋你都无法估计人的口味。 是。咁所以一定要變咯，因為我自己做廚，我近呢五年都變得好多嘅，因為我成日覺得肉醬意粉點解永遠都係肉醬意粉？ 嗯， 點解唔可以用豆腐扮肉醬？ 係，咁咪食齋咯，真係。 係咯，咁都有一件好事嚟㗎。咁我而家做俾你咁樣 食齋，你買咁貴，我就唔喺度食啦。 都話食個意粉要公價。 不論好多時啲齋都係變咗樣，都係咁貴。 係喎。 咁睇下你點樣主打啦，我啱啱舉個例啫。 嗯， 係，你又即刻唔放過我啦。 係，咁我又想問下啦，一個大廚最終嘅目的會唔會想自己開一間屬於自己嘅餐廳，而唔係幫人打工呢？ 哦，咁呢個一定啦，做得我哋飲食業嘅，無論廚師又好， 即可以自己話曬事，中意點？ 係啊，因為佢都嘅目標就係想自己做一個老闆，想試下得唔得？ 嗯。 但是我做了这十几二十年里面见到很多其他师兄弟啊，或者我们的之前的上司自己出去做是、啊、都是有七成都是失败的。 是，但是有没有想想失败原因是什么？是香港租金太贵，还是真的自己的出品 不行？我想管理其实很难的 嘛。因为当你觉得自己的食物得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找回一个相当有经验的楼面的经理去帮你去负荷、嗯。因为可能开头他们想得簡單，淨係諗住我啲嘢食得就得㗎啦。 因為廚師諗嘢比較簡單，唔係咁商業，唔係咁商人嘅諗法。 因為你要諗埋啊，究竟我要揾邊啲人喺前線幫佢 serve 咧？佢、 嗯、 要俾咩服務人咧？究竟啲人點樣翻轉頭咯？ 地區地點都好重要啊！ 哦，咁呢個一定 係咯，係啊，因為你個定價喺咩地區又影響咗， 同埋啲鋪租太貴， 鋪租太貴咯，同埋攞飲食牌其實都好難㗎嘛。 你其實都唔算好難嘅，酒牌難啲咯。 系， 咁、嗯、其实厨师有冇话滑牙嘅时候嘅咧？即系不停都系煮嗰啲嘢， 即系瓶颈位。 系啦，即系煮到好攰啊！即系有啲人又话、啊、我做厨师咧，翻到屋企就唔会煮嘢食噶啦，咁样系咪真嘅咧？ 啊，呢、這个就真系真嘅，真系咩咧？翻到屋企唔煮嘢食系咩咧？ 但系会唔会挑剔人哋煮嘅嘢食咧？你本身煮嘅嘢食咁好食，咁你又唔煮，咁你食人哋煮嘅嘢食？ 我唔会挑剔嘅，因为嗰个人都一定知道系厨嚟噶嘛，佢一定整出嚟俾大家食嗰阵时候，佢都好惊咁样。 你唔知你自己咁出街食饭咧，你都会去食第啲餐厅噶嘛？ 哦，咁我都会，但系我好少 complain 人，我最多下次唔去咯、 嗯。 除非嗰件事系令到我明明，我觉得你最基本嘅嘢你都冇里面，即系好似啱啱讲紧肉酱意粉变咗豆腐咁啊。 系咯， 咁我就会喂，你点解唔同我讲？你攞豆腐做？ 但系如果食到啲好好食嘅，会唔会真系偷下师咁嘅咧？其实大家都系要互相偷下师噶嘛，呢个世界上。 其实都好难偷嘅，你食到好食，你只会。不停咁喺度谂，究竟佢用咩去代替咗嗰样嘢咯？开发你个脑。 你个味蕾系咪好敏感嗰啲？即系食落去就啊，知道有啲乜乜乜，大概知道有啲咩里边嗰啲咧？ 可以 up 得到八成到啦。 哦， 即系你咩香草落去嗰、那个味出咗嚟系点？因为你好多嘢，因为如果佢出用完嗰样嘢，嗰样嘢出唔到嗰个味，其实佢落嚟做咩咧？个主，咁、 嗯、 所以佢一定个味一定会好出，所以咧一定会食得到。 系喂，咁而家好流行嗰啲咧，就系慢煮系咩嚟嘅咧？ 慢煮就其实 slow cook 咧，而家咪好兴 系 咯。货紧一啲系，譬如你猪啊、鸡啊，因为好多人。自己屋企整咯，哇！點解我整極都冇你咁滑啊？我點解整極啲雞都係鞋㗎？咁、 嗯、 啲人慢煮咗就可以令到佢本身係慢熟 咁令到佢個温度唔係令到100度咁扯熟咗佢，佢用緊一個用時間去令到佢不斷 嘅，好嘥時間噶咯， 係可以咁講，同埋亦都可以慢煮，亦都可以，你雖然嘥咗頭一陣時間，但如果喺餐廳裏面用嘅話，會幫你方便咗好多， 因為你已經喺度 ready 咗， 係啦 ，ready 曬所有嘢咯。同埋講真又健康啲嘅，因為你始終 slow cook 咗，你令到佢即係點樣講咧？譬如你燒一隻雞，你舉個例，你要可能要半個鐘，但我而家 ready 咗，我而家燒只雞，我可能係15分鐘。 嗯，即係你已經慢煮咗， 係啦， 一定嘅速度。 同埋你，同埋你一定嘅熟度之餘，同埋佢啲雞油都飆曬出嚟㗎嘛。 哦 中式咧就成日都聽人講個舊鍋氣或者油鍋氣啦，西式有冇呢一樣嘢講？同埋係咪有好多咧？成日都聽人講就係話，因為佢哋油鍋氣就個爐好大啊嘛，啲火好勁啊嘛，係咪就係我喺屋企就永遠煮唔到呢一種嘢？即係我永遠喺屋企煮唔到乾炒牛河啊呢啲咧？ 冇鍋氣， 鍋氣就其實真係講個火候咯，因為西餐就唔會講鍋氣嘅。 西餐就冇嘅， 系啊，唔会讲镬气嘅。 你谂下，我哋屋企蒸个肉饼都要好几个字，出边一阵间就攞出嚟俾你食，因为个火炉够劲咯。因为就 是、即系点解啲人咁中意去大排档食嘢？你觉得一食有镬气，因为佢个火力已经本身够劲啦，同埋佢烧红咗只镬系好犀利。 同埋啲嘢系会快熟啲，系咪？所以唔使等咁耐啊。 咁又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咁样嘅。咁譬如你有汁酱嘅嘢，你烧到只镬咁热，你所有嘢咪干晒咯，咪抽干晒咯，系啊。所以都有好多技術上嘅嘢喺裏面， 即係所以我有啲菜式真係屋企係真係做唔到嘅， 冇咁好食係咪？冇嗰唔同味道咯係咪？ 其實所有嘢都喺屋企做到嘅，只不過你肯定做唔到個效果啫。 不過我都覺得係有啲太複雜嘅嘢咧，我真係寧願出去俾錢得人哋嚟煩，自己唔好煩啦，係咯，因為你自己又唔會住得好，又搞到自己一頭煙。 咁啊 ，Chef， 你有冇即係做咗咁耐啦？有冇邊一味餸咧係覺得最有難度？你搞咗好耐先至叫做？征服到佢做到嘅咧？ 我真系要谂谂先。 或者一啲食材系真系好难处理嘅， 或者你试咗好多次先成功嘅。 我谂到一个系 Wellington 牛柳 咯。哦，系啊 ，Beef Wellington。 哦，因为里面好难熟啊。 唔係裡面難熟啊，係你點樣令到佢可能本身個酥皮要黐埋個牛柳啦， 係 同埋你 裏邊唔可以過熟又唔可以， 係啦，同埋你點樣可以令到一切出嚟唔會散曬啦？因為你一定要有翻個，譬如你當做一個 set 咁俾人，你起碼俾人哋切落去個感覺都唔會散曬。 所以 Chef Lemon 就征服咗呢 唔系啊，睇啊 ，Chef Lemon， 你睇嗰个件事几靓？ 系啊，我真系见过人哋啊，嗰个好出名做 Beef Wellington 嗰阿 Gordon 先生啊，佢真系嗰嚿嘢真系好靓，我喺美国去过佢间餐厅，系啊。 咁所以下次如果去西餐就可以试下呢、這个，睇下个厨得唔得啦？ 唔系啊，我呢度啦，咁啊呢两个礼拜好多谢 Chef 烧啦，而且呢度咧我祝福你咧，好快咧可以独当一面开自己嘅餐厅，我一日会嚟帮衬你嘅。 好，多谢咧，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待，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前听紧有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 生于这世界， 到底唔用把口，点样去话俾对方听你爱佢咧？可能就系煮一餐好味嘅饭咯，等佢喺啲餸嗰度咧食到你嘅爱。所以一年两个礼拜咧，多谢晒啊 Chef Chiu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啲煮食嘅经验啦，希望你都有啲进寸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同样时间10至12敏感时刻再见啦，拜拜。